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咁咧，好高兴又喺呢一度见到大家，亦都好希望我哋可以继续喺呢一度见到大家。咁咧，有啲人就话，其实喺呢一个时代，我哋特别需要做一个理性嘅人。但到底做一个理性嘅人，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呢？而理性又有冇啲咩盲点、咩问题呢？今集由启蒙开始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下启蒙时期到底强调理性系点样嘅一回事，而亦啲另外一啲哲学家又点样回应启蒙时期咧？咁样，咁我哋首先又介绍下大家都耳熟能详、家传户晓嘅一啲主持拍档先啦。咁啊，由呢边开始讲起，咁啊，大家都识噶啦，就系大师兄 Roger 啦。 哇，真系有新一季喎！今次我哋定系上一季，其实而家扮有，但系应该系真的。 拍定先，拍定先嘅。咁之后咧就系金仔，咁亦都大家都见过噶啦，都有上开嚟嘅。咁呢边嘅就当然依家唔再拎簿仔，就拎一本新嘅电子产品， 启咗蒙啦嘛， 系启咗蒙啊，就系证明佢 点样得 唔同晒啦， 着重科技。 咁同埋就系最呢边嘅吓，唐凤严叔。 我以为你话家嘅时啲家传户晓嘅节目主持人系杨过添，即系我见到你系啦，见到阿过儿喺度， 过大呢只雕嚟啊，四雕啊， 雕庆小雕啊，呢就 小 雕 系啦。咁我哋喂，今日我哋讲启蒙时期啦，咁会讲啲乜嘢咧？其实。会唔会啊？俾个时间大师兄 Roger 讲解我哋成个流程先。 好，咁我哋今日讲即系启蒙啦，就唔系讲历史嘅，即系我哋讲启蒙，当然由启蒙时期嘅一啲思想家开始啦。咁佢哋有个计划，我哋话有个所谓 Enlightenment 嘅 project， 咁啊，即系好强调理性嘅咁样。咁即系大概如果简单归纳就系、是、启蒙时期人有种咁嘅谂法啦，或者启蒙式嘅思想方式咧，就系、是、第一好强调人嘅理性啦。而人嘅理性係好重要嘅，意思係人類成個歷史嘅發展咧，以前如果過得唔好咧，係因為啲人唔夠理性啦，未能夠充分發揮運用佢理性嘅能力。咁啊，所以咧呢個歷史嘅進程咧，其實就係一個人類進步嘅過程，就係、是、人類由冇咁理性變成更越嚟越有理性啦。咁啊，即係去到嗰啲啟蒙時期嘅思想家，如果佢贊成呢個諗法，嗰啲人咧就覺得去到高峰啦。即係當然。就未去到最盡嘅，但係朝住呢個正確嘅方向啦，我哋已經意識到原來而家個歷史之前嘅問題係咁，歷史嘅問題係唔夠理性，唔夠理性會令到人第一唔幸福啦，因為好多時我哋對呢個世界嘅理解係訴諸一啲過去嘅權威啊、迷信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哋運用理性嘅時候咧，即於是體現出嚟就係科學啦，我哋就能夠對個世界有正確理解，之後你就可以解決呢個世界真實嘅問題啦，即係你冇飯食咁樣，以前啲失收咁樣，咁點啊？祈禱啦，祈完禱你會點啊？有飯食唔會噶嘛？即係佢唔落雨，你祈完土都唔落雨噶。即係你一樣挨餓，不過你如果有宗教啊，有嗰啲咁嘅方式嚟安慰下你咧，你感覺上就餓得冇咁辛苦咯。但係其實解決唔到問題啊嘛，實際上。好啦，但係理性就唔同喎。你有科學對世界有正確理解，掌握到佢規律嘅時候，你就可以變成技術去解決你的問題。所以一來理性嘅發展進步體現喺科學啊嘛，就係、是、對世界有正確理解，同埋佢變成一啲技術，可以幫我哋解決人嘅問題。人最大的不幸就是饥饿啦，以前系咪喺死亡？咁而家有呢啲，我哋可以医药有进步啊，生产有进步啊，过到丰盛嘅人生咪几理想咧？于是会带嚟幸福啦。第一，第二就系喺个政治制度上啦，因为传统啲人即系受到即系嗰啲咩君主嘅控制啊、极权政府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吓，觉得个天就派咗个人嚟管，其他人就只系生出嚟就系俾人管嘅。咁呢个就其实大部分都好唔自由嘅。咁所以咧，但系当去到启蒙时期，啲人发觉就系、是，哦，而家原来即系人嘅理，以前嗰啲系唔理性嘅，嗰啲系唔合理嘅制度。我哋要揾一个合理嘅制度，即系运用我哋嘅理性。如果我哋能够揾到一个合理嘅制度咧，人就可以得到自由，唔会受到一啲不合理嘅宰制。所以佢会带嚟所谓解放啊 ，liberation。所以理性嘅进步就同时系人嘅自由嘅发展，亦都系人越嚟越幸福嘅一个过程。所以成个一个好乐观嘅心态。咁嗰啲即系接受呢种谂法嘅人就。咁當然你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啦，定咗個方向啦。咁我點樣做先可以真係將理性盡量發揮咧？咁樣咁呢個就成個係嗰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後來有好多人就反對。咁所以今日我哋會討論一下，可能第一首先就係呢個 project 背後有啲咩諗法啦。第二就係咁唔同意呢個計劃嘅人，似乎睇到一啲嘢嘅。有部分嘅人睇到就係、是、根據呢個講法，越理性我哋就越進步、越幸福、越自由。但係似乎個現實世界個歷史嘅發展咧，好似。顯示咗至少另一個面向啦，雖然嗰啲面向都可能存在嘅，嗰啲正面嗰啲，但係有另一啲負面嘅面向。咁有一啲叫做即係批判理論啊、法蘭科學派嘅人有啲講法，咁我咧就會討論一下啦。咁佢哋都大致上接受理性嘅重要性啊，都強調要幾理性，但係咧佢哋開始留意到理性負面嘅影響啦嚇，係咪我意思就係一陣我哋會講。 咁但係仲有另一批人咧，就再極端一啲咧，即係佢會覺得直情根本成個啟蒙嘅計劃都係唔 work 嘅， 失敗嘅， 失敗嘅，會帶嚟好多麻煩。我哋如果要走出呢個困境咧，只有擺脱理性，即係成個啟蒙嘅計劃否定咗先得。咁我哋都會討論下呢度，大概我哋個討論就會咁啦、嗯。 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其實啟蒙運動咧一定要同我覺得同前啟蒙時期，譬如可能喺歐洲就係大概中世紀啊嗰啲時期咧係做個對樣。即係之前前啟蒙時期係一個咩世界呢，就係、是、人類不論係即係求真、求善、求美等等重要嘅人生面向咧，其實都唔係透過人自身去做到嘅。某意思上嚟講、就係唔係透過人嘅理性咯、譬如好簡單講，你可以想象到喺個宗教權威嘅世界。你要講個世界係點啊？求真啦、啊！嗱，你最終當然有時候可能做少少科學嘅，嗰時都有啲好唔成熟嘅科學啦。但係最終講到尾咧，你唔可以同舉個例，宗教權威經典譬如聖經啦，啊，去違背啊！ 如果唔係，科學嗰啲都係教會啲人嚟啊嘛。 係啊，咁最終咧都係要諗辦法。哦，有衝突嘅話，一定係我哋唔理解啦咁樣。係你會有一個咧理性以上嘅個叫信心啦 ，faith 啦，係覺得嗰個先係揾到真係個真世界實相嘅。係啦，咁又都係反喺求真上面啦、但譬如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求善啦嚇，譬如咁咩人就啱啦。睇咁當然可以用理性諗下嘅咁樣，但最終係點啊？我睇翻十戒啦，譬如聖經點樣講啦，宗教權威點樣講啦嚇。咁呢個唔僅係講緊淨係道德行為上面，有包括埋譬如人生嘅意義啊，究竟個社會嘅政治制度點確立啊？好多時候都係透過啲權威去確立俾我哋聽。我哋唔會用理性去，即係理性唔係咁重要啊，理性只係幫我哋理解嗰啲權威嘅啫。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歐洲成西方嘅時候嗰個情況啦。咁但我諗擺一個大啲 context， 其實好多時候用理性唔係用啟蒙角度嚟講咧。就其他文化都有啲前啟蒙時期，就係、是、我哋可能唔係宗教，唔係基督教，就可能是其他宗教啦，可能喺某啲冇宗教嘅社會係傳統啦、氏族啦、你個社會本身嘅習俗啦等等。總之就係唔係用人嘅理性咧去解決嗰啲問題。而啟蒙嗰個唔同之處就在於咧，我哋有信心，覺得人嘅理性咧可以自己靠自己去認識個世界求真，去為自己揾到啱應該做嘅事去求善，揾到自己人生嘅意義。咁呢啲係嗰個成個 project 嘅角度嚟講就唔同曬啦。就翻返去人嘅理性上面去講咯， 同埋好重要一點就係個理性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係同以前譬如可能中世紀好唔同，或者一個傳統世界裏面好唔同，就係、是、即係傳統世界理性都重要啦，當然，但係佢用嚟理解嘅，用嚟執行嘅，即係我要大佬你要翻教會，你要知道翻緊邊個教會啊，係咪先啊？你基督教跟住去清真寺咁樣唔得啊，咁你睇聖經又睇錯曬，咁你都要用理性，但係理性係為某一啲更高嘅權威服務嘅。咁但係咧，喺啟蒙開始嗰、那個理性又多咗一個批判嘅角度，即係佢會去反省、批判、挑戰既有嘅價值同權威咯。啊，咁呢個好重要啦。咁呢個落翻，於是個權威就喺人嗰度，因為理性係人嘅能力。 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可能就應該要講康德啦。我估係 啊， 即係我四哥之前同我講，我覺得好 inspiring 嘅一句講就係、是，即係四哥同我講就係、是、康德可以話係即係啟蒙呢一個思想嘅嗰個集大成者啊嘛，那個高峰啊嘛。 叫唔叫集大成者就有得傾啦，因為佢都。有一啲唔係好啟蒙嘅元素嘅，咁但係咧佢喺正如你頭先所講啦，由一個宗教時代或者中世紀時代轉入去一個理性嘅時代，佢係扮演緊一個我覺得幾重要嘅角色啦。因為個 project 正正就係你咁講，以前嘅人咧，佢哋對於無論係咩係真理啊，咩係道德啊，都係要依賴宗教去解釋嘅。咁咧個現代嘅 project 或者啟蒙嘅 project 其實一定有一個好重要嘅嘢要做，就係咩咧？我哋點樣可以唔需要依賴宗教，唔需要依賴神，都可以講到，譬如我哋能夠知道啲乜嘢嘢啦，有啲乜嘢係道德，咩係唔道德噶啦，咁樣啦。咁咧呢啲嘢咧就係、是、康德嘅 project 就做緊呢啲嘢，就係、是、佢嘗試將知識、道德全部都關喺我哋嘅理性度。咁樣咯，咁如果佢成功嘅話咧，其實就可以人類單憑自己嘅能力就能夠知道何為真善美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折嚟嘅，我會覺得康德係。 所以我會覺得咧，康德呢個位咧，好有趣嘅。佢特別係佢會覺得就係話，以前啲人會覺得係上帝啊嗰啲問題好重要噶嘛，就算哲學家都好，由笛卡爾去到Spinoza。內部尼茲，佢哋都不多不少係受教會嘅嗰種嘢嘅影響噶嘛，或者可能某嗰個時代嘅背景就係話，你唔提及上帝咧，其實深刻你係嗰個人有危險啊，即係你唔知會唔會俾人捉咗去邊度。 你講呢句咧，我補多一個 point 先。其實杜斯托耶夫斯基正正係呢個時代嘅轉折咧，佢講一句好正嘅就係、是：如果神唔存在的話，乜嘢都被容許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恐懼嚟嘅，即係以前我哋嘅道德觀念就建基於宗教，咁而家被挑戰啦呢個地位，咁係咪就等於冇道德可言咧？咁樣咁咧，其實哲學同呢個角度睇咧，嗰啲哲學家就答緊佢啊， 即係就算冇冇神都好，我哋可唔可以講到咩道德咧？咁樣， 所以就我哋就翻翻去，我哋唔講外邊嗰啲神啊，然後翻翻去我講我哋自己理性，究竟係可以點樣正確咁運用理性咧？即係康德嗰個位置重要嗰個位置就喺呢度，即係我哋要設立一套理性使用嘅手冊咁樣。咁甚至乎其實如果睇翻笛卡爾咧，即使唔講上帝都好。佢笛卡爾，我冇記錯，佢 meditation 個副題咧，佢同靈魂不滅呢個 project 係有關噶嘛？ 嗯、 即係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咁深敲某種即係意義下係想講，喂、哎、靈魂不滅係會唔會係可能嘅咧？咁樣嘅一啲嘢、嗯，所以靈魂不滅啊，上帝係唔係啊？即係存在等等嗰啲問題喺中世紀咧，即係其實係營繞咗嗰班知識分子，即係唔止一般人嘅知識分子都。中曬嗰啲 trap 嘅，所以問題就點樣喺呢啲咁嘅黑暗時代，即係某種意義黑暗時代走出嚟。 但我想講咧，就算你話笛卡爾講咩靈魂不滅嗰啲，其實好似講緊同以前嘅宗教 propose 嗰啲一樣嘛。 嗯、 但係咧，你要留意喎，佢哋嘅方法係完全唔同㗎。係，佢哋係用理性去證明靈魂存在，證明靈魂不滅，證明神存在。其實呢個已經見到呢、這個咪就係啟蒙嗰種諗法嘅開始咯。我唔係就咁接受佢咯，我哋要經過理性嘅檢查，我哋先接唔接受咯。 嗯， 所以喺個角度嚟講，翻翻康德點解係某意思上係一個高峰或者重要嘅人咧？就係、是、如果大家知道好出名，佢會講譬如有三大批判啦，一批、二批、三批咁啦。其實好得意係對應咗三個唔同嘅 project 啊。第一批就係講人類點解可以透過理性知道一啲嘢，知識如何可能嘅問題係。第二批或者第二批前後附近嘅書咧，就係講緊道德如何可能啊嘛，就係人類點樣單靠道德就唔係單靠理性就可以確立到人應該遵守啲咩道德規律，係啦，道德如何可能嘅啦咁樣。咁第三批會都係講多啲嘢啦，但其中一個就係講關於美嘅問題啦，美感判斷有得同我哋理性嘅結果可能有關係嘅。咁呢啲全部都係透過關翻人嗰個身上嘅理性身上咧，去講到真善美嗰個基礎喺邊度。咁就完全喺一個角度嚟講咧，就離開咗所謂之前嗰啲前啟蒙時期，可能比較遵從權威啊，嗰個信字啊，先可以講到真善美嘅嗰個嘢。 佢甚至係用理性嚟作為宗教嘅最終嘅權威啊，係嘛？ 所以我諗我哋今次其實就講咗以往過往我哋點樣解釋呢個世界嘅真理啊，呢、這個知識啊，呢、這、一個價值啊，到底其實嗰個基礎喺邊咧？就喺外在嘅神嗰度，我哋要透過一本聖經去解釋，但之後咧進入到啟蒙時期，我哋就透過自己嘅理性去俾一啲理由。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下到底啟蒙係點嘅一回事。第二節之後有偈傾。咁其實啱啱第一節都好貫徹我哋咁多季以嚟嘅作風啦，就係、是、其實講咗咁耐咧，其實都未講到啟蒙 嘅，都 講咗啲啦， 講 咗啟蒙嗰個特色。同埋之前嘅中世紀有咩分別啦？咁、但我哋依家就正式講下，例如啲哲學家到底具體地點樣講啟蒙？咁、我諗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其實啱啱提過啦，就係康德啦。即係我哋冇可能講啟蒙唔講佢啦，因為佢寫咗一篇文咧，就係何為啟蒙啦，一般中文會譯做。咁啊， 得獎嗰篇文係 得獎， 答何為啟蒙？ 係答呢個地，係答何為啟蒙？咁啊，講到底咩叫做啟蒙啦？咁啊，我開始講下先，然後大家再補充啦。咁咧，佢喺入面其實就提過咧，所謂嘅啟蒙咧，就係我哋人要勇敢咁樣擺脱喺他人嘅監制，唔係監控或者控制之下， 嚟反監制喎！你而家講呢句嘢係即 係我唔係我一直都反啊！我一直都想啟蒙，咁咧就係啦，要擺脱喺他人嘅控制啦、監督之下，而可以自己運用理性。啟蒙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咁佢就會話咧，其實如果要人哋控制之下，你先用到理性咧，呢個一個唔成熟嘅狀態。咁、所以幾得意個位就在於咧。佢講成唔成熟，好多時候我哋一般係講你個年紀啊、即係我哋個人幾多歲、到咗十八歲可能就代表你成熟，但佢就話其實可能唔係，你可能到五十歲你都唔成熟噶，因為你根本冇試過自己運用理性，咁佢就所以覺得咧，其實我哋人要咁樣咧，先叫真正啟蒙，先叫真正運用咗個理性咁樣。 同埋嗰個佢所有得意嘅講法就係嗰種。即係被監控或者不成熟嘅狀態，係自己俾自己嘅，係啲人。因為細路仔咁，佢係唔成熟啊嘛，佢冇理性或者冇足夠嘅理性去運用啦。咁但係佢針對嘅係一般成年人啦，即係佢已經有理性思考嘅能力，但係佢唔去運用。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兩樣嘢嘛，一個懶啊嘛，因為好辛苦啊嘛，諗嘢係咪先啦？考讀過書你就知啦。第二就係咩啊？怯係嘛？冇 膽 係啊，因為你理性其實係。唔係淨係了解呢個世界嘛，你跟住要根據你對個世界理解嚟去做啲判斷，要決定你要做啲咩行動咁樣。喂，要咩飛嘛，大佬？即係如果我自己去諗啊，我不如跟大隊啦，係咪？跟大隊唔需要用，只要用最低限嘅理性就得，你明白人哋嘅指令。 或者跟權威咯， 跟權威啊，咁就得啦。咁所以就，但係問題相對於人作為有理性嘅一個行動者或者思想者咧，你唔去運用呢個能力咧， 就好似有啲能力 underuse 咁啦，即係未能夠充分發揮，咁咪唔成熟啦，你意思就係、是。 所以佢有一個格言咧，叫 dare to know 嘛，咁樣嘅康德有個咁嘅講法，甚至乎我覺得康德咧最神奇嘅一個位置，即係佢俾之前嗰啲哲學家討論理性嘅時候，最得意一個位置就係理性會為自己設限，即係我哋唔單止要檢查上帝、靈魂不滅嗰啲題目咧合唔合理，甚至乎佢檢查翻理性自己合唔合理。所以咁，我冇記錯咧，第一批判咧，咁第二版嗰個罪啊，有一句嘢好過癮嘅，佢話 I had to deny knowledge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faith 啊嘛，即係於是乎佢嘅講法，即係點解要咁講咧？就係、是、話有啲嘢咧，理性嘅呢種嘢係講唔到嘅，我哋要留一啲空間俾我哋去講一啲 belief 或者係一啲 faith 嘅咁嘅嘢，睇下咩譯本啦。即係意思就係話道德同埋我哋講嘅知識咧，其實有一條界咁樣去分嘅，甚至乎。我哋要俾一啲空間留翻俾宗教咁樣啦，呢啲咧就係我哋理性可以檢測到理性嘅範圍嘅啫，我哋只可以講到呢啲啫。嗱，外邊嗰啲留翻俾宗教，所以留翻俾道德嘅講。 所以呢個位好得意就係、是、即係用翻個格言嘅出發啦，即係嗰句嘢有啲人亦做敢於求真啦、求知啦，或者有啲人亦做敢於運用者理性啦，睇下點理解啦。但係都係講緊，第一就係人會怯啦，唔敢用者理性啦。但係用理性用敢於用落，你開始唔開始自己站立起嚟啦。我敢於用理性之後咧。但個後果就係你甚至唔僅僅係理性去檢查其他嘢，你甚至敢於你用理性用到最盡咧，就係檢查翻自己幾時先用得啱，幾時先用得唔啱，係啦，為理性客計就係今次咁樣一個講法。咁、所以呢個其實你可以話康德某意思上係一個好極端嘅，即係要求用理性嗰個極端人，就係、是、甚至揾埋自己理性自己個限制喺邊度。係啦，咁喺呢個角度嚟講，that's why 佢後屘會有本書就係講理性下面有啲咩宗教得意可能啦、即係可能嘅宗教啦，都係喺呢個角度嚟講就係 make room for faith、但其實佢做法都係首先將理性講到最盡咯，就係睇理性自己個限制喺邊度。咁、呢個可以話係啟蒙點樣為之同理性之後咁緊密關係咧，嗰個原因嚟就係啟蒙就係用敢用理性一個運動咯。 即係所以我諗金仔個 point 就係話，我哋依家要用理性啊嘛，咁你都要知點用㗎。你要知道呢、這、一個如果好似一個工具咁，佢可以幫我哋做到啲乜嘢。咁、所以理性就既然就係話緊俾我哋知，我哋可以知道啲乜嘢，唔能夠知道啲乜嘢咯。咁、而所以可能喺佢嘅第一批判、第二批判就可能做緊呢一啲工呢一啲工作咯。咁、但係咧去翻何為啟蒙嗰一篇文嗰度就係好得意，即係佢話我哋要用理性啦。點樣用咧？佢話有分兩種啊，一種係私自或者私下嘅運用啦，另一種就係公共嘅運用。佢就話咧，如果我哋喺私下嘅運用咧，反而話我哋其實可能咧，我哋有時因為我哋一啲團體嘅運作啊，其實係需要講服從嘅，即係例如你軍隊咁樣，人哋俾一個命令你，你唔可以咁多時候去批判啦，去挑戰人哋啦，所以可能你嗰時要講服從，因為如果個個都挑戰嘅話咧，就可能個軍隊運作唔到。 同埋嗰啲咧，譬如神父講道嘅時候啊，其實上帝咪真係存在，跟結論係唔係咁咪大鑊啦。 咁所以咧，佢就話喺一啲私，即係我哋當然可以再去討論係咪 make sense 啦。咁但係話喺私自嘅運用咧，我哋就唔盡量，我哋唔會講理性，即係唔係唔講理性，即係或者唔會咁。 佢呢個叫公共嘅運用，即係你有個公職啊，有個特定嘅身份嘅時候咧， 係啦， 呢個就係 另一個公共嘅運用，佢就係話咧。當我哋幾時咁幾時先應該要勇於運用我哋嘅理性啊？就例如你好似一個教授，你要批判一啲制度、一啲經濟嘅制度、政治嘅制度嘅時候，呢、一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公共地運用理性，而佢會鼓勵你用多啲啊喺呢啲位，因為點咁樣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個社會進步，因為原來啲制度可能有問題。咁我哋就要知道個問題喺邊啦，所以咧佢就會話你翻教會嗰陣時咧，可能你就可能講一啲服從啊，聽人哋講嘢啊。但你出到嚟，你作為一個教授咧，你亦都可以，你就可以批判翻教會。喂，你講嘅嘢其實唔 make sense 噶。咁佢就會分開咗呢兩種。 佢應該甚至唔知係可以啊，甚至係鼓勵你應該運用喺個公共空間裏面咧、運用你嘅理性咯，唔僅僅係可以咁做。 同埋嗰個都唔係就係教授，佢係作為一個學者咯，即係好似你私人即係你我而家叫私人啦咁樣有個身份啊，咁就係、是。你除咗翻工之外咧，咁你仲係一個人嚟噶嘛？你有理性嘅，咁你作為一個學者，唔一定要讀好多書嗰種學者做研究嗰啲啦，但係你就去運用理性去思考嘅人咯，係呢個意思啫。咁你點樣盡量喺呢個咁嘅私，我哋而家講嘅私人身份之下咧，去運用你嘅理性去考慮各種唔同嘅問題。 咁我哋講咗咁耐啦，啟蒙係嘛？如果冇，我哋開始又開始要即係之後都係咁噶啦。即係講下，但係即係如果咁遠咁樣講完嘅話，就唔使開一集啦，係嘛？咁但係我一定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就係、是、會唔會有啲人對於康德呢個講法、都仍然覺得即係未必講得咁啱，或者有佢商榷嘅餘地咧，值得。咁其實好簡單咁講，就係康德之後咧，已經即刻有好多咧，即係叫做有時叫做 anti enlightenment 反啟蒙嘅運動即係啟蒙呢個字，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啟蒙呢個字，我講兩句就係、是，即係中文同英文都好正，我覺得。Enlightenment 就係冇燈開燈啊嘛， 就原本你俾啲權威俾好多傳統 bind 住咗你眼睇唔到有光，佢俾翻光嚟啊嘛。咁中文就叫啟蒙，就是、你原本霧霧睇唔清楚啲嘢，遮住咗你嘅，而家俾翻你睇得到。所以原本佢覺得哦，我透過感要運用理性咧，可以睇到啲嘢嘅真貌。呢個係理性俾我哋嘅能力嚟嘅。但係之後就已經有好多人反對或者討論嘅啦，係唔係真係咁咧？理性係咪真係咁犀利呢？譬如後屘有啲反啟蒙運動嘅，可能係譬如浪漫主義啦等等嘅學者會覺得咧，可能相反，因為佢哋會覺得咧，譬如用理性嘅意思係咩咧？你用理性就不外乎就係分析啦，佢哋會講、analyze 分析。分析係有咩意思啊？喺佢哋角度嚟講，嗱，佢哋都係比較狹窄嘅理解係一個。佢哋覺得理性嘅分析就不外乎就係咧，將啲嘢拆散佢，將你拆散佢，即係見到個全貌，我將慢慢分開、分開、分開，睇清楚裏邊啲嘢係點。咁咪分析咗佢係點咯？於是理性運用對佢嚟講就係拆散啲嘢做分析。但如果佢哋就會覺得啦，如果係理性運用，波爾夫係咁樣理解，咁康德事實上都有呢個傾向嘅。譬如佢第一批判分析，哇、哦，舉個理性嘅主體點可以認知到啲嘢嘅時候，就拆散啦。我、有唔同嘅 faculty， 有唔同嘅能力，可能係有啲咁有 understanding 嚇、有 intuition， 咁就可以哦解決咗點解解釋點解人可以有知識啦咁。咁但係呢個咁樣分析咧，對於浪漫主義者嚟講，可能咧係唔夠嘅，或者有問題，就係佢哋會覺得好多嘢咧。其實拆散咗佢之後咧，就已經唔係嗰樣嘢本身啦。嗰樣嘢本身如果有某個整體嘅話咧，你拆散咗佢咧，就黐翻埋，佢就唔係本身嗰樣嘢嚟。即係舉啲例子，譬如佢哋覺得某啲藝術經驗啦，或者宗教經驗啦，甚至用大自然容易為一嘅嗰個體驗啦，呢啲你當然可以分析啦。你拆散咗之後咧，就唔係嗰樣嘢自己嚟。所以如果你有好多重要嘅面向咧喺嗰度出嚟嘅話咧，我哋反而係唔應該分析嘅。分析之後幫我哋理解啫，但係唔能夠真係揾到嗰樣嘢本貌。我哋要嘅可能係真係睇翻藝術啊。即係走翻去嗰啲宗教體驗度啊，嗰、那個可能係嗰個世界本貌嚟。如果你用理性分析嘅話咧，反而睇唔到嗰啲嘅真相咯。 同埋除咗分析之外，另一個問題就係、當你咁樣睇嘅時候，頭先講嗰種係分析，好似將嘢拆散啦。但係你個重點就係抽離啊，即係用理性作出反省批判嘅時候，其實你係站喺離開自己本身，包括你自己個人嘅好獨特嘅，譬如你嘅情感啊、你構成啊、你個人喜好啊、慾望啊、你身處嘅文化、啊、等等呢啲歷史環境啊嘛。你抽離咗去睇啲揾理性係傾向揾啲普遍必然嘅嘢。即係無論係真理又好，道德嘅規範又好，諸如此類啦嚇。咁所以或者甚至審美嘅經驗，究竟用咩標準去判斷美醜，都係揾一種好抽離、普遍必然。咁呢個有即係浪漫主義者，我會覺得就係、你咁樣抽離咗揾到嗰樣嘢，其實就唔係原本嗰樣嘢啦咁樣。 我補充一點啊，Roger 話抽離啊，其實都幾受康德影響嘅，即係佢哋會覺得認知活動啦、理性嘅活動啦，其實就隔住一啲 concept 先至接觸嗰啲事物嘅、所以咧佢永遠咧總係有某一啲概念影響咗，然後先令到嘅事物呈現。相反喺美感經驗或者藝術經驗，咁、咧就係 intuitive 嘅，好似咧讓事物如如地直接向我呈現咁樣。咁、呢個就好似補足咗呢個理性做唔到嘅嘢咯，喺呢。 即係所以似乎理性有兩個問題啦，起碼有兩種，似乎一種盲點力啊，就係例如佢將啲嘢拆件咧，睇唔翻嗰件事嘅原貌，嗰、那個物件嘅原貌，甚至乎就我哋透過一啲概念，當我哋抽離透過一啲概念去把握嗰個經驗嘅時候，就隔咗一重，唔係反而同我哋平時咧直接把握嗰樣嘢有關。咁咧甚至我想再補充多一點，就係唔係講呢個浪漫主義啦，就係講啊，即係亦都係講緊理性嘅盲點啊。即係其實例如可能講緊叔本華尼采咧，即係雖然叔本華同尼采到底點樣睇理性，我哋可以再討論啦。但起碼佢哋入面有一啲 point 咧，其實我覺得幾得意，亦都係講到理性嘅一啲盲點就係、當我哋咁強調理性，似乎就預設咗理性本身一個好重要嘅地位。我哋去把握一個世界，我哋去做一啲行動咧，其實可能都要透過理性。咁咧，但係例如叔本華尼采嗰一路，佢哋嗰呢一個脈絡咧，其實佢哋就會覺得其實我可能你哋一直錯咗。其實我哋人嘅意志都好重要。我哋去把握呢個世界咧，甚至做一啲行動咧，其實最重要嘅唔係理性啊，係我哋嘅意志。而意志呢樣嘢咧，唔係我哋就咁把握得到嘅，可能係要透過一啲曲折啲嘅方法先把握得到。咁所以咧，佢會強調嘅就係意志，而反而唔係理性。咁例如我哋成日覺得。啱啱嚟金仔提到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啊，我思啦，咁然後其實好多時咧，我哋無啦啦有一啲思考，有一啲諗法咧，好多時我哋會覺得係我哋自我主宰嘅，我控制。但你諗真啲，無啦啦點解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咧？其實你解釋唔到點解有個諗法彈出嚟，咁佢就會用一啲相關意志嘅嘢去解釋咯。咁我諗弗洛伊德都應該有啲類似嘅諗法啦，係嘛，金仔？ 如果講開弗洛伊德咧，其實弗洛伊德其實有睇過尼采嘅書，我睇過啲文獻咧就是。佢話弗洛伊德嘅嗰個台前面咧係放咗啲尼采嘅書，一定有讀過佢啲書。但係個關係喺邊度咧？我諗譬如頭先嚴叔講浪漫主義嗰啲係講啲外物㗎嘛， 但個問題係科威佢有啲諗法就係、是、咁我點樣認識翻我自己？即係翻翻 P 圖個問題係點樣認識自己啫嘛？咁科威嘅諗法就係話，按照啟蒙運動嗰種講理性嘅嘢咧，似乎理性唔係人嘅唯一一個特點啊嘛。即係理性以外有好多嘢㗎，有啲係非理性嘅部分。甚至乎我哋可以翻翻去講康德講 enlightenment 嗰篇文咧，有一啲係未成年狀態嘅嘢㗎嘛。咁所以我哋要講翻去咩叫潛意識啊等等等等嗰啲問題，即係或者係啲未成年狀態底下我哋都有嘅慾望，嗰啲係先於我哋理性先有嘅。所以於是乎科嘅重點，我諗係呢啲咁嘅。 今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節繼續翻嚟講下弗洛伊德會點樣講。翻到嚟第三節嘅哲學有計傾，咁其實啱啱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咗啦，理性似乎有啲盲點啊，有啲嘢佢做唔到啊，咁我哋就繼續交翻個時間俾金仔講下弗洛伊德點樣講。 嗯，咁其實咧，弗洛伊德仲有啲重點嘅，其實佢喺即係哲學上，即係佢可以提供咗啲某程度上有啲 insight 去批判啟蒙呢個咁嘅 concept。其中一個位置就係 self transparency 呢個咁嘅諗法，即係話我係咪可以咁直觀一下就去把握我自己究竟係啲乜嘢咧？你有冇啲嘢隔住咗我嘅？因為否則其實唔需要精神分析師同我做一啲 talking cure 噶嘛。透過佢講嘅嘢，發現我自己有啲咩問題。如果我自己直接了解到自己嘅話，其實唔需要精神分析師啦。要按照佢嘅諗法，所以於是乎 Freud 嘅呢個咁嘅諗法咧，其實係某程度上提供咗好多咁嘅思想資源俾我哋諗啟蒙呢啲咁嘅概念係咪有問題？ 所以我諗你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似乎啟蒙嘅一啲學哲學家啦，佢哋預設咗人嘅理性係好透明，我哋可以直接把握到我哋嘅想法。但可能對於弗洛伊德嚟講就唔係，其實我哋點解會有某一啲想法咧？其實可能同我哋嘅潛意識有關，而呢啲嘢唔係我哋就咁可以直接把握得到，所以我哋要透過一啲精神分析嘅方式先可以睇翻，咦，到底我哋嘅潛意識發生緊咩事咧？ 所以喺一個角度嚟講係好正嘅，即係就係講緊我哋原本康德嗰個理解咧，就係、是、其實人嘅最 core 咧就係個理性主題啦，理性就係人最核心人之為人嗰部分，但係弗洛伊德呢個講法就帶咗幾個 point 嘅。第一就係因為理解人咧好狹窄嘅，人其實係闊好多嘅，有好多慾望啊，好多潛意識嘅嘢咧係非理性嘅部分嚟嘅，嗰啲都係人嚟噶，甚至係決定我哋更加多我哋行動啊、感受啊嗰啲部分嚟嘅，可能更加 core 添。第二就係咧，佢哋同理性之間關係。如果嗰啲慾望潛意識咧，其實唔僅僅係同佢平排咁簡單，甚至弗洛伊德會覺得咧，嗰啲理性咧不外乎咧係為緊嗰啲慾望啦，嗰潛意識部分都係服務嘅、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即係理性，即係啲工具 calculative 嘅理性，就係、是、幫手做到你個潛意識嗰啲慾望咧，想做到嗰啲嘢。喺呢個角度嚟講， 或者只係一啲文明嘅規則咧，即係本身人係有攻擊性嘅，即係我進入一個文明社會，我進入一個好似有理性運作嘅社會咧，我將個攻擊性向內啫嘛，即係由向外變成向內。咁我唔攻擊其他人啊，唔似原始人咁樣，咁我攻擊翻自己啦，即係我限制我自己唔好做啲咁瘋狂嘅嘢，我要著衫出街啊，要剪下頭髮，唔好惹人。 所以咁即係講呢個就係譬如攻擊性嘅位置，就係、是、因為個原始慾望可能有呢個喺度嘅，喺個潛意識度。不過你要符合個社會規範，於是理性就真係唔係話冇咗，唔係話克制咗佢，只不過仍然係 serve 佢用第二個方法去滿足到個原始慾望。 轉移咗咯。 係啦，咁喺個角度嚟講，其實就係對啟蒙運動一個批判嚟嘅，就係、是、我哋係咪應該咁狹窄地理解人咧？ 所以 係 啦，這個頭先譬如嚴叔開頭提嗰個 point 係話理性將啲佢要了解嘅對象拆解，其實唔單止係外在世界嘅嗰種理解啦，甚至將自己都拆開，然後淨係專注喺其中一點啊，就係、是、理性嗰度，然後將其他嘢一係視乎唔存一當為唔存在，或者冇重要性，或者成為要被理性控制主宰，譬如慾望都存在嘅，當然冇人會否認啦。但係根據嗰個啟蒙嘅 project， 正正係人嘅幸福點樣得到呢？就係、是、你恰當地將你嘅慾望咧置於理性嘅控制之下嘛，咁但係呢個可能就會咁佢要做得到就幸福啦，但係咪真係得咧咁樣？會唔會呢種對人嘅睇法有啲問題咧咁樣？咁好多人都再批評喎。 咁我諗接下嚟咧對呢個啟蒙嘅批判就同啱啱嗰啲有啲唔同嘅，啱啱嗰啲就係揾佢嘅盲點啦，話佢知，即係話我哋知，咦佢有啲咩做唔到，甚至乎從即係幫理性重新定位啊，其實佢唔係咁緊要。咁但係呢個咧，我哋陣間講嗰個咧，就係話緊咧，其實啟蒙本身佢呢一個計劃呢一個 project 本身其實可能內部有啲問題，佢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咁我哋我諗由呢個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 開始啦，韋伯開始啦。咁Max Weber 講咩咧？就其實現代咧，佢覺得現代經歷咗一個所謂理性 化 rationalization 嘅過程、嗯。而理性化嘅結果係咩呢？原本我哋諗住，喂，我哋運用理性，強調理性，好正啦，係咪？咁以後咪就係好理性、好客觀地咁理解一個世界咯。但係咧就發現咧，經歷過可能特別係同科學相關啦，或者一啲經濟制度嘅轉變相關咧，令到咧我哋依家所運用嘅理性其實係一種工具理性。咁一個對比咧就係呢個目的理性。所以目的理性咧就係以往咧我哋相信理性係可以賦予我哋一啲目的嘅，話啲價值俾我哋知。但係咧去到呢個現代咧，人就唔再覺得理性可以俾到啲目的你，話到知。話到你知啊，我哋人生有啲咩目的，有啲咩價值好值得追求。理性變咗好似一種工具咁，我哋額外再可能唔知喺邊度咧獲得啦，可能我哋嘅慾望俾一啲目的哦。但係咧，我哋嘅理性只係一種工具，話俾我哋知，我哋可以點樣透過啲乜嘢嘅方法咧，去獲得達成呢一個目的。咁所以咧，理性就變咗一種所謂工具理性，而出現咗啲乜嘢嘅結果咧？當用到呢個所謂嘅工具理性之後，就係、是、咧，其中一個喺現代咧最常見咧就係佢會將所有嘢咧，無論甚至即係我哋要達成某一啲目標啦，可能例如我哋要賺錢啦，咁咧我哋就會揾一啲所謂嘅方法去做完成呢一件事啦、嗯。而好多時咧，特別係可能同科學有關啦，就係、是、我哋會將啲嘢數值化。計算佢、predict佢、預測佢點樣可以完成，甚至我哋連人啊自己我哋都可以將佢數值化。哦，例如我哋可能變成一啲 manpower 啦。人力資源啦，咁我哋可以每個月可以提供幾多嘅工作嘅宗數啊，我哋可以產出到幾多件物件啊咁樣，咁咧，所以咧出現個結果咧就係、是、所有嘢咧好制度嘅，所有嘢好有板有眼嘅，而甚至人都可以跌入去呢一個制度入面，咁樣所以換言之就是人都變埋一種工具，咁所以咧佢就話其實呢個現代好似一個鐵籠咁樣啊，我哋人咧就變咗好似一啲部件咁樣，好似一啲喺呢個大齒輪入面，唔係一個大嘅機器入面嘅一啲小齒輪度，我哋都變埋呢一個制度嘅其中一部分，可以被量化、被數值化、被預測咁樣，而係冇辦法逃出嚟。 我以為你講一個大齒輪裡面嘅小齒輪添， 得嘅咩？ 喺呢個情況好似即係嗰個目的理性、高理性就係、是、即係喂，你話我想去邊咧？我觀塘定係油麻地？我講唔到俾你聽喎。理性決定唔到你要去邊個站作為終站，但係當你決定咗咧，即係可能你個人喜好啦，我中意觀塘，我係有個方法可以理性地計算出用咩方式去到由譬如九龍塘去到觀塘係最快嘅。咁工具理性嘅作用就係做計算，計算咩咧？如果行動上就係做成本效益計算啦，簡單嚟講。所以佢體現成為一方面就係政治制度上就係一種好官僚式啊，好多頭先有前提到啦，就係咧經濟上特別重要就係變成資本主義制度啦， 係所以接翻阿全頭先講嘅講法啦，就係、是、喺一個俾理性理解嘅世界底下，會有啲咩 consequence 咧？其實可以從兩方面講嘅。頭先阿全就講咗我哋如何理性化人類世界，即係理性化人類社會，咁就出現嗰啲官僚制度啦。其實喺個生產上咧，有一個好明確嘅例子就係、是、福特主義。福特主義正正就係、是、佢要思考，如果我要計算啊，照你講法，我哋要計算點樣先可以最有效率咁生產得到最多嘅嘢。跟住咧，佢就將人咧切割到係喺成個生產流程入面每人做一 part 咁樣，即係所謂流水作業式。咁咧呢種諗法其實從來未有過嘅，其實就係用一個機械式嘅諗法，將每一個人切割開嚟放喺某一個工作崗位，就好似你所講嘅一個零件咁樣。咁咧就會造成好多啲人生活個工作冇滿足感啦，冇創意啊呢啲咁樣問題啦。咁另一方面咧，理性唔係淨係用喺人類世界，仲用喺大自然。當佢用喺大自然嘅時候咧，又係用一個量化計算嘅方法，結果咧就出現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啦 ，disenchantment 啦，就會令到我哋覺得成個宇宙、大自然冇咗神秘感，冇嘢唔可以被計算嘅，一切都可以將佢量化，然後被科學理解，然後就去 manipulate 咁樣，咁啊叫做工具化咗。無論自然世界同埋人類世界都係咁咯，變曬做工具所有嘢。 嗯，所以好得意，即係rationalization 嗰個字咧。即係其實都係 racial 啊嘛，即係最中意字根啊，就係個比例都同計算好有關係啦。咁所以呢個擺翻落去個大 project 度講咧，就係、是、其實如果啟蒙運動咁強調理性嘅話咧，如果 promise 我哋理性可以幫我帶嚟自由，可以幫我帶嚟幸福啊嘛。咁但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可能幫你帶嚟嘅係個 iron cage， 係、我哋翻某一種未必係咁自由，甚至係更加多限制裏邊咯。 所以好得意呢度可能去到就係我哋有另一個可以接住，即係都同 Max Weber 講嘅有關，就係、是、一個所謂。叫做 critical school 或 critical theory 啦，我哋話批判理論啦，法蘭克福學派咁樣，尤其是即係當然佢好多人啦嚇裏邊開派祖師啊，即係呢個 Horkheimer 同埋阿多羅咧， 佢有本書叫做，即係有個概念啦，或者嚇都係嗰本書嘅名啦，就叫啟蒙的辯證。即係所謂辯證，其實就係啟蒙一方面，佢哋承繼住，即係康德有個咁嘅諗法啊，有個咁嘅 project， 就係話越嚟越理性咧，就會令到人越嚟越幸福，同埋越嚟越得到解放而得到自由啦，最終。但係咧，根據頭先 Weber 嘅講法咧，其實佢係理性化過程啊嘛，呢個現代化。咁即係照計理性化等於越嚟越幸福同埋越嚟越自由噶嘛。但係正正好似相反喎，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啲人越嚟越喺另一方面，實際上咧當然越嚟越理性咧。如果體現喺科學，即係對世界個理解係正確咗，多咗技術，其實係真係解決咗好多問題啊！呢個佢哋唔否認嘅，即係理性化有呢個作用嘅。人係自由咗喺某個意思可能到，即係佢開始擺脱咗嗰種傳統嘅極權制度啊等等啦。不過產生新嘅極權制度啫嘛，可能或者另一種嘅宰制。所以咧，佢哋好得意嘅佢諗法，之所謂辯證咧，就係啟蒙如果係一種理性化嘅過程，佢一方面原本嗰個 project 有嘅嗰啲諗法，嗰啲正面嘅諗法，佢哋都承認係其實有某意義嚟講係出到嚟，唔係全部虛假。但係佢同時好奇怪就係同樣都係越嚟越理性咧，有另一條分支出咗嚟。就是令到人好似越嚟越少自由，越嚟越受到控制。嗰、那個控制唔係一個人嘅意志，好似是一個君主咁，我命令你，然後你要跟，而係個制度本身。人變成只係一個零件，好似咁講。呢、這個佢嗰種失去自由係佢融合咗呢個成個大嘅社會機器裏面咁樣，好似作為零件。亦都我哋本來話理性係能夠令人幸福，但可能背後有個諗法，譬如是康德有個咁嘅諗法啦。頭先可能都提到就係。即係康德認為理性唔單止係一個，即係當然都有呢個工具嘅面向啦，但係同時佢係目的理性，即係佢能夠揾俾到一個目的，所有人類共同去追求，你追求到就得到幸福。但係似乎喺現代世界裏面個實際發展唔係咁啦，就係目的理性消失咗，即係理性唔再係，即係目的唔再係嘅確立價值啊，目的呢啲唔係理性嘅活動範圍，而只不過係揾手段啫。咁嘅時候咧，目的由咩提供啊？人嘅慾望啊，因人而異嘅。所以唔知點啦，咁嗰度提供唔到一個大家統一追求嘅目的，咁變咗好多時成為一個制度之下，人喺裏面就受到純粹受到宰制，就追求唔到幸福，亦都得唔到自由。咁呢個就係嗰種好吊詭、好矛盾、好所謂 dynamical 嘅地方。 嗯，咁呢個係咪阿當勞都有類似嘅講法？另外一個開山導師。 阿當雷講好多嘢啦，但係我特別感興趣嘅就係佢話喺呢種被理性化咗嘅世界之後，我入面嘅人嘅意識會係點咧？佢哋嘅思維方式同埋行動方式會係點咧？呢、這個我比較興趣，即係佢哋經驗係點樣？咁咧佢就話，由受到啟蒙開始之後咧，人咧就好容易有一種叫做 identical thinking 啊、我哋一種睇嘢經驗事物嘅方式。咁呢種方式係點咧？其實佢係對住康德嘅所謂 cognition 嚟去講嘅，就係咧我哋總係咧預先有一個概念，預先有一個概念，然後咧就喺呢個世界嗰度揾一啲對應。咁例如就係我見到呢嚿嘢，其實咧我好自然咧就會將佢擠入一個杯嘅概念嗰度。咁咧就好似咧我用咗我嘅概念嚟吸落去，咁咧個效果會係點咧？就係因為佢將啲嘢睇成一個 instant， 睇成一個過嚟，譬如杯嘅過嚟。結果咧佢嘅差異嗰啲，因為每一隻杯都可能唔同嘛，呢個世界好多種唔同嘅杯嘛，或者我甚至乎將佢擠入杯呢個大嘅概念入面啦。咁其實佢有佢嘅個體性啦，有佢獨特嘅地方啦。但係咧，佢作為 instant 嘅話咧，呢啲係我哋係全部要 ignore 嘅。咁咧個效果就係我哋經驗唔到一啲我哋 expectation 以外嘅嘢。咁樣咁咧，我哋經驗就會變得好貧瘠。所以呢個叫同一性思維，就係、是、我哋個 mind 本身有嗰樣嘢咧，我哋睇出嚟就睇到我哋想睇到嘅嘢。我哋原本有嗰啲嘢。 永遠同温層。 係啦，咁就咁、那個世界就會好狹窄，冇咗好多 possibility 咁咯。咁佢叫呢種做物化嘅，其實、即係物化一切嘅，即係呢種眼光望出嚟全部 都係物。下一節就繼續講呢個物化，因為今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樣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其實啱啱咧四哥就提到啊，有一個物化嘅現象啦，我哋現代。咁其實你可唔可以繼續講埋落去咧？ 我講多兩句咧，就係、是、現代人嘅經驗啦，就係、是、我哋好容易用一種叫同一性思維 （identical thinking）， 咁咧就將我哋原先有個概念就吸落嗰啲嘢身上咁樣，咁啊抹除咗佢嘅差異同埋可能性啦、但係咧呢個思維唔係淨係用喺外物嘅喎。 我哋可能會用翻自己身上。結果咧，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就有一用一啲可能個社會俾我哋嘅原有嘅概念，例如一啲社會角色啦，就擠咗落自己度。結果咧，我哋會行動者嚟噶嘛，同時咧，我哋就想將自己 fit 入呢啲角色嗰度。所以咧，咁嘅睇法底下咧，其實人嘅自由咧，如果你覺得有都好啊，都係假。其實你係入俾一啲現有嘅概念控制咗你，你努力去符合呢個社會俾到你嘅一啲 concept 咯。 即所以反而就係冇咗個體性咯。即係冇咗個體各自嘅差異，你我哋個個都好似想做嗰一個角色。 你嘅個體性咧，純粹係一個 instant of 某一樣嘢。譬如你係一個工人嚟嘅，你係其中一個工人，係咯、你可以係一個文員嘅，咁你咪其中一個文員咁樣。 所以可以，我咁樣解釋到就係頭先 Roger 講點解佢話即係嗰學 high 埋嘅時候講話，喂啟蒙一方面咧可以帶俾我哋某種自由同理性，但同一時間又多咗限制少自由咧，個位置就可能喺呢度嚟。就我哋一用理性嘅時候，冇辦法唔用概念去理解世界，咁就會產生咗頭先阿多羅嗰種同一性思維，就包括埋理解自己。咁於是就我一定係我係工人嘅其中一種，於是我就只係做工人嘅某啲責任，做某啲工作，就冇咗某一種唔同嘅 individual difference， 某一種可能性。咁呢個就最終其實係限制咗我哋嘅可能咯，就冇咗自由，反而 係。所以學開埋佢嘅講法就係話呢種咁嘅情況咧，即、就、係、是、理性即係、就是、好嗰啲，我哋就當接受啦，就算嗰、那個唔好嘅情況表現喺咩咧？好具體歷史上，第一就係呢個二次大戰啦。即係裏面政治上嗰陣時候，有啲人就要去控制一切嘛，要將所有嘢變得用一個佢哋心目中諗嘅框理性嘅框架。然之後，但問題係即係理性決定唔到咩叫做幸福理想目的嘛，只係得個手段喎到最後。所以某啲人就會即係而家問題就係唔同人有唔同嘅對個理想世界嘅構想。我已經唔講嗰啲人係為咗自己個人利益啦，我當有一個人係覺得要為世界好嘅，建立一套制度，人類幸福啊，大同世界咁樣。問題就係由於你呢個唔係理性處理嘅範圍喎。到最後，即係某個人嘅慾望，佢哋覺得個世界應該係點，某個睇法，好主觀嘅。不過問題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啦。但如果佢咁啱軍事力量強啊，喺個政治地位高啊，佢咪可以有多啲資源去將佢嘅理想 impose 加諸於所有其他受到統治嘅人身上啦。咁嘅時候，佢仲要覺得點啊？我而家唔係為自己喎、啊，大佬，係咪？我係為大家着想，呢個係最合理嘅制度，對佢嚟講，係咪？根據我嘅理想，用最合理嘅方法去將大家 fit 入去，好似頭先四個講。咁啊，呢個一方面就係、是、咁打仗，於是就係有呢個情況，就係我教好表面你睇到政治上嗰種極權嘅主義啦，將所有嘢單一化啦，即係都有唔同嘅身份角色啦，當然個社會要分工啦，但係每個角色有佢特定嘅嗰套規範，唔同嘅人只係 fit 落去啦，係咪？第二方面咁你話我打仗亂啫嗰陣時係嘛？嗱，同埋我留意喎，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成，其中一個重要條件係咩？科技。你以前咩？你想象下咩戰國時代你要打場世界大戰係不可能嘅。我淨係對兵要操到啊，楚國要去齊國咁樣啊，可能講緊半年之後死咗一半人啊，但我哋都係翻去咁死埋個剩低嗰一半。你而家撳個掣，就可能一個核彈原子彈砰咁就炸咗嗰度。技術係令到呢啲嘢成為可能嘅。佢所以一方面咧，理性嘅發展變成技術，技術一方面解決人嘅問題，但係同時產生咗毀滅人類嘅可能啦。即係人類可以自己毀滅自己嘅可能性。咁呢個同個幸福有抵觸啦，似乎係。第二就係個自由啦，頭先講嗰個，即係你要將某一套嘢令即係吸落去啲人嗰度，但係人係好多元化嘅。咁啊，但係你話佢咁打仗啫嗰啲，但另一個重要面向咩？就係、是、表現喺，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嘅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啊。所以咧，我哋頭先講到嗰個自由嘅問題，特別係同埋幸福啊兩個問題喺呢度。其實一方面我哋嘅幸福係咩咧？喺一個假設冇戰亂嘅世界，打仗又好慘啦。咁太平盛世點咧？大家點叫做幸福啊？就係、是、想做啲咩就做到啦。盡情消費啦，而呢個意思其實係咪？所以有好多消費，所有譬如藝術文化嗰啲嘢，我哋會覺得我哋嘅自由表現喺邊度啊？就係、是、我可以依住自己嘅需要慾望，係啦，選擇買啲乜嘢，選擇聽咩歌，選擇睇啲咩藝術品咁樣。但係問題係咧，我哋有咩選擇咧？好似好多，冇人逼我哋揀某啲嘢。但係根據即係、阿多羅同埋霍克華嘅睇法咧，其實呢、這個我哋好似有好多文化嘅嘢俾大家去選擇。呢個係大眾文化，但係佢哋批評呢個諗法咧，即係大眾文化個名啊，聽落去就好似為咗大眾服務嘅，來自於大眾自己嘅創造啊、選擇啊、要求。其實唔係，其實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呢啲所謂文化嘅項目、藝術，全部都係商品化， 所以係為服務利益。文化工業呢個名幾好啊！ 所以叫文化工業 係啦，就係佢係成個 industry 嘅一部分嚟嘅，即係佢唔係獨立於工廠啊，唔係獨立於嗰啲生產，佢係工廠嘅一個滋生出嚟嘅部分嚟嘅。跟住咧呢、這個部分咧，其實係同時 justify 翻你嗰份工。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即係佢係一種散播意識形態嘅工具。 同埋佢製造嘅方式亦都好似工廠咁啦。 就是根據睇下邊樣嘢賣得啫嘛，根據呢、這個咩、市場嘅。 其實荷里活電影就係一個好明顯例子。 咁所以產生出嚟，然後就令到啲人仲要有啲方法，令到啲人覺得自己需要嗰啲嘢，製造一啲點啊。於是其實啲人表面上好似根據自己嘅慾望選擇去消費呢個所謂社會上面嘅不同嘅文化物品，但實際上其實係受到啲可能大財團啊、大商家，甚至即準確啲講就係成個資本主義制度嘅嗰個制度本身。去規定咗令你去選某一啲嘢，或者只有某類型嘅選擇咯。所以喺呢個意思之下咧，同自由有抵觸啦。一方面佢好似令我哋自由咗，多啲可能性。但係同時咧，嗰啲又唔係假嘅完全。但係同時咧，我哋個選擇好多時喺唔察覺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以為好理性，只可以揀一啲嘢。實際上即係受到個制度嘅控制之下，你必然會揀嗰啲嘢。 所以最正係佢連你個慾望都 shift 埋。 係啦， 即係 shift 埋你慾望咧，你冇自由個位，嗰個位又嚟嘅。系咯，欲望都俾佢出埋啦。透過嗰個大眾工業嗰、那個文化工業嗰個產出嘅嗰個機制， 而且好單一噶嘛。即係通常出咗一個嗱，我又唔會淨係重複嘅。你有一套戲講黑社會古惑仔，哇，好正咁樣，我就出十集噶啦，係咪？甚至個名都講類似啊，天使愛美麗，正咁嚟天使要愛第二啲嘢啦或者乜嘢愛美麗，全部都係要咁樣拍同類型嘅戲。你同一套系咁播又冇咁有效率嘅，啲人睇完就厌啊嘛。咁你拍啲类似嘅。 咁但系咪因此就冇出路咧？咁其实阿 Donald 唔系咁样认为嘅。佢觉得咧，佢心目中一种理想啲嘅人类经验系点嘅咧？就唔系头先讲嗰种 analytical thinking 物化嘅经验啦，而系点咧？可以叫做 object oriented 啊，就系咧我哋首先见到个对象先，首先见到个对象，然后咧我就 tune 自己啊。吞自己去符合嗰個對象，咁咧呢個係比較理想嘅。但係咧，我哋喺現代世界就好難有呢種經驗出現到，因為我哋習慣咗用概念嚟打啊嘛。咁點算咧？咁樣咁咧佢就用文化工業呢個概念嚟批評一啲我可能叫流行文化嘅 product 啦，即係譬如荷里活電影啊嗰種。但係咧，佢同時認為咧，藝術係有一個拯救翻我哋，令到我哋獲得嗰種新經驗嘅可能嘅。咁呢種經驗點樣得出嚟呢？其實就係我哋要經歷一個挫敗。所以咧，你可以話藝術品佢覺得最犀利嘅地方就係俾咗一種frustrated 嘅經驗我哋。就係咧咩叫挫敗經驗呢？就係我哋個 concept fit 唔到嗰個 object 啊。你可以話嗰個 object 反駁緊我哋啊，反駁緊我哋。即係我原本有個咁嘅概念嘅，然後我就將佢吸落去，但係佢抗拒我，唔俾我吸落去啊咁樣。咁咧佢用一個例子啦，就係、是、卡夫卡嘅小説。卡夫卡小説佢覺得就係咁啊，即係咧首先就係、是。佢話卡夫卡係如如地將我哋而家當時嘅生活世界呈現嘅，就是、一個資本主義嘅官僚嘅世界呈現出嚟，如如地。不過咧，我哋平時生活咧，因為我哋喺個世界入面，我哋唔覺得有問題嘅，我哋好自然就喺個嗰度活動，覺得冇事。但係咧，佢通過寫小説嘅方法咧，就將你拉開咗個距離，你就望翻呢一個世界。跟住咧，而咧你企出嚟望到呢個世界之後咧，你就可以經驗翻呢個經驗啊！佢嘅講法就係、是令到我意識到原來我哋日常生活嗰啲概念咧，可能咧係有問題嘅。個問題點樣出現咧？其實就係荒謬呢一個 idea， 即係卡夫卡就係佢寫一啲好荒謬嘅嘢。跟住咩叫荒謬啊？正正就係我哋理性俾唔到個解釋佢咯，俾唔到個理由佢咯。咁咧就好似咧反駁翻。我哋嗰個概念，所以係一個 negative 嘅作用嚟嘅，一個 negation 嚟嘅，跟住令到我哋發現我哋嘅概念係有限嘅，咁咧，跟住我哋就嘗試 tune 自己，改變我哋個 subject 呢個諗法，所以佢認為藝術品咧有一個 transformation 嘅作用嘅，就是、transform 翻我哋點樣去理解世界，咁咧就喺呢一度得出嚟咯。所以再講多句先，再講一句，如果根據阿德華嘅講法咧，就係、是、你可以分一啲所謂好嘅藝術品同差嘅藝術品，其實差嗰啲係咩咧？我嘅 term 啦，其實啲維穩啊，佢 justify 翻你而家呢個生活世界，你覺得好正啊，你努力多勞多得啊咁樣，佢 justify 翻，跟住令到你聽日繼續翻工啦，可能係投入翻呢個系統。但係咧真正嘅藝術啦，就係、是、反駁緊呢一樣嘢，令到你覺得不安，令到你覺得唔舒服，令到你改變自己 嘅，揭示翻我哋原本經驗有嘅問題啦，而我哋唔察覺嘅，甚至乎咁。但係我諗即係除咗啱啱講咗好耐啦，即係例如啟蒙嘅嗰個吊軌啦，點樣明明好似想解放你嘅，但反而更加囚禁咗你。咁我諗仲有另外一派咧，就甚至乎唔係淨係講啟蒙呢個計劃本身有一啲自相矛盾嘅問題，係甚至徹底地反對你。 或者咁樣講啦，頭先講嘅學哈蒙阿多諾係早期化學科學派嘅嘛，其實之後就兩條路。有一條路行咧，就係、是、法學派嘅再後期啲，有一個代表人物叫哈伯馬斯，佢就覺得其實都唔係咁差嘅，唔係真係啟蒙咧會引致我哋有自由咗冇咁自由。其實我哋咁樣理解係因為我哋理性理解太狹窄啫， 我哋知道咧，其實有另外啲理性嘅，即係佢我哋原本嗰種叫做工具理性啊嘛。佢覺得其實有其他理性嘅，譬如舉個例有溝通理性啦，有目的理性啦。我哋講多啲理性之後咧，發現其實我哋可以完全完成翻啟蒙個 project， 就只要講啲理性覺得夠闊、夠足夠完整嘅話咧，其實仍然可以為人類咧達成解放。 所以我哋唔夠理性啫，喺呢度。 係啦，即係唔夠理性啫。所以講翻清楚，理性其實仲有其他部分。咁所以哈文馬斯作為化學方法嘅第三代人咧，其實覺得理性 OK 噶，不過講到最盡，可以夠完成啟蒙 project。但有第二邊咧就唔係啦。就覺得唔係又有好又唔好嘅，係有機會係完全唔應該，即係理性唔 OK 嘅，係反而帶嚟限制嘅。咁可能尤其是法國就講更加多咯。 我諗法國之後咧，特別係即係 Derrida、福柯嘅嗰班人都係好類近嘅諗法，就係話理性中心論啊，即係譬如甚至 Derrida 用一個羅格斯中心論呢個咁嘅 term 嚟形容佢，即係話其實理性以外咧，有一啲嘢係影響我哋理性本身嘅。即係呢度冇辦法好有時間去講更加多，但係佢中心嘅諗法就係咁，就理性唔係一個中心嚟。同埋第二個點就係話咧，我唔記得邊個哲學家講啦，即係佢哋就會覺得理性似乎為自己設限咧，好似咧整一個藤條咁樣嘅，即係嚟不斷鞭策自己嘅一個自虐狂嘅咁嘅狀態。所以呢個講法幾得意，即係話我哋只不過係自己虐待緊自己嘅一種做法。 所以喺度理性帶嚟嘅問題咧，佢哋覺得就唔同哈伯文斯咁樂觀啦，就係只有放棄理性先可以解決。始終你以理性作為中心咧，所有問題都只會咁樣出現，而唔會有解決嘅出路。 因為佢哋講話就係平常你覺得理性主義為理性為核心嘅話，就係我哋啲普遍真嘅嘢，我哋只要一齊追隨咧就 OK 啦，可以求真、求善、求美咁樣舉個例。但佢哋反而覺得冇啲咁嘅理性，冇啲咁普遍為真係啱嘅理性。嘅咁嘅時候，呢種普遍嘅理性會唔會只不過係帶成新嘅壓迫，逼大家就跟個理性先至啱咧，先正常咧，先至好咧？ 所以佢哋就好強調多元啊、差異啊咁樣。 就變咗人人都唔同啊，應該尊重 others 啊，不分差異啊等等咯。 所以我哋今集其實就同大家講咗，原本由一開始好強調理性，理性似乎好理想，再去到講理性，其實似乎有一啲盲點，甚至理性呢一個計劃本身咧會自相矛盾，再去到其實徹底咧，有人直會覺得應該要反理性。咁希望可以俾到一啲啟發大家啦。Thank you.